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。明明是好天气，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。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可以不要你，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，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，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这首歌是来自苏慧伦在96年专辑《鸭子》当中的同名主打，也是苏慧伦最红的歌曲之一了。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原创啊，原曲是由日本的一个组合的一首《我就是我自己》。一直到今天，如果你还对苏慧伦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的话，那你一定是很久没有碰过音乐了。凡是听过苏慧伦唱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她。苏慧伦当年这张专辑《鸭子》更是奇迹的破纪录，在排行榜停留超过了有半年的时间，高人气持续笼罩全台湾，专辑发行数量遥遥领先，让乐坛是目瞪口呆。好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继续来听歌。这首歌来自孙楠，《缘分的天空》。 只要看你。 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这是来自孙楠的一首缘分天空。有很多伟人包括成功人士在就要走完自己一生的时候回首往事，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并且深信不疑，那就是人生的命运和缘分一定是存在的。你可以试想一下，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遇到了某个人，那种忐忑和喜悦可能让人一生都是怀恋的，而以后可能再要找这样的感觉就非常的难了。和某人聊了一句话就相见恨晚，这就是缘分。缘分有的时候来得早，有的时候来得迟，而在适当的时候出现适当的人，那是两个人的心灵相通，是一种幸运。你要知道，在爱情面前，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平凡人，缘分一定都是平等的。再来听到孙燕姿《坏天气》。 冰冷的空气于是落进我和你强忍着泪水的眼睛，都不想分离，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。

来一次， 重来一次， 也只好听天由命。姑娘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也不能轻易地闭上眼睛，因为你会出现在天空或心。 回来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我想我不够爱你，刘德华和陈慧琳合唱的一首歌。刘德华和陈慧琳都有这样一个称号，说是世界十大杰出青年。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是由国际青年商会组织举办的，是想给那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人，尤其是突出贡献的人，得到世界认可的男女青年们的一项荣誉和鼓励。每年都会从世界青年里评选出十位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的男女人士。刘德华在2000年获此殊荣，那陈慧琳呢在2004年获此殊荣。同为歌手的张学友也是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之一，1999年凭借着自己对华语乐坛的突出贡献，他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。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，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，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，渐渐苍白。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，就算是身边

林子祥版本的《男儿当自强》，从小听到大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甚至在上中学的时候，这首歌还曾经作为班歌，因为当时男生太多了嘛。你现在从电视里的一些娱乐节目当中还能够听到这首歌，是91年电影《黄飞鸿壮志凌云》的主题曲，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徐克。电影里黄飞鸿的扮演者是李连杰。当年这部电影是荣获了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、最佳剪接、最佳音乐、最佳武术指导4项大奖，同时也是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音乐大奖。徐克把一部电影上升到了电影之上的高度，而黄飞鸿这个人呢，更是当年那个时代的一整个缩影。 首充满着古典欧洲气质和浪漫拉丁风味的歌曲，叫做《威尼斯迷路》，来自徐慧欣。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的首府，这座城市有着因水而生、因水而美、因水而兴的美誉。威尼斯水上城市是文艺复兴的精华，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。上帝把眼泪留在这里，让它更加的晶莹和柔情。威尼斯有些水道比咱们北京的小胡同还要狭窄，两条船都不能够并开，只能够单行。街道两旁都是古老的房屋，那底层呢大多是居民的船库，连接街道两岸的是各种各样的石桥或者木桥，它们高高的横跨在街道中心，所以一点儿也不妨碍行船。这样的风景，即便是你没有去到过，光是想一想都觉得很美，对不对？来听到周杰伦《双截棍》。 电烧店的烟味，你们隔壁是过树罐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今朝无事老板烈铁潇洒耍要加枪，印尼空腹最擅长后金童造队午餐，他们是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冰淇淋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武当，呼吸吐纳心自在，七尺难免手心开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跟马步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重演一顿我不收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、啊、我打开任督二脉，东洋兵分的招牌，一杯我一脚踢开，怕是用双截棍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心无私人前进，人者无敌，是谁在被带进风生水起，怕是用双截棍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如果我有心都没人作弊，为了敢怎么去一身正气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情人节最喜欢双截棍，龙舟带更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武当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 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养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

爱你什么都不想要，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。听过这首歌很多的版本，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原版，这是张惠妹经典的情歌之一了。当我们被情感伤害之后，还是有给予爱和被爱的权利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和 Selena 的甜蜜对唱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很多朋友都问王力宏唱的第一句歌词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是什么地方的语言，还有后面和 Selena 合唱的那几句，其实应该不难猜吧，当然是闽南语了。几句闽南语把这首歌凸显得更加俏皮了。好了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起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像一条河，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， 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离开了家，他不知要去找什么，也不知身在何方，他说不要管我，他说我自由主张，渐渐的他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象，我们总是喜欢说家不是我的家，就在把回家的地图丢掉的时候，口袋里唯一的指南针也被偷。